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八点， 海洋公园考下你，庆祝中秋节点样可以环保啲呢？聚餐嗌嘢食，唔好眼阔肚窄。食完月饼，将包装分类回收。荧光棒呢啲有毒又冇得回收嘅嘢，就唔好玩啦。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即将卸任的房协主席陈家洛说，房协目前财政状况非常稳健，预告星期五公布的财务报告录得正数，但现时有20多个项目，为了应付短期现金流需要，正洽谈银团贷款，已经安排得8899，亦都计划出售部分非核心投资物业，但强调会视乎市况善价重估，不会低价出售。被问到楼价下跌，卖楼收入减少，会不会对房协现金流造成影响？陈家洛同传媒查罪时话，不担心有关情况，强调资助出售房屋的售价以市民负担能力为基础，除了有一定折扣，亦都提供按揭担保，对准业主有好大吸引力。而去年观塘安达臣道项目朗然超额认购30倍，反映出市民对资助出售房屋仍然有一定需求。医管局药物送递服务明日起新增社区取药服务，医管局辖下医院同诊所的专科和普通科门诊，出院同急症室的病人可以透过药物送递服务，选择在超过100个社区取药点领取药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药物送到社区取药点之后，会由药房药剂师直接处理。病人攞药的时候，药房药剂师会同病人核对药物和提供药物辅导服务，并解答病人对药物的疑问，有需要时会联络医管局跟进。药物送递服务每张处方或一收取65元，可以安排送递的药物涵盖大部分药物，包括需要冷藏的药物，但就不包括危险药物。前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京华城贪污案，被关押禁见5日之后，表示不会提出抗告，会还押2个月。柯文哲的律师说，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的做法存在多处明显违误，但柯文哲不愿提告，因此尊重当事人意愿，不再抗告。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京华城改建项目的地积比率由 5.6 倍大幅增加到 8.4 倍，他被指有逃利和收贿之嫌。这节新闻报告完毕。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本周后期暂时咧系有阳光噶，亦都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还有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 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有大家乐盘菜就有美满中秋，大家乐中秋盘菜选料上乘，尽显矜贵。依家上网店 itcdc.com 用 PayMe 订购中秋盘菜同食品满500蚊，即享九折，优惠数量有限，额满即止。即上大家乐网店 itcdc.com 订购，轻松叹盘菜，受条款约束。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而家系晚上时间8:06，又有我阿 Car 喺度，每个礼拜一同大家一起倾心倾城。就同大家咧去讲决心呢一个主题，问大家系咪有决心就会成功，系咪有志者事竟成，亦都同时间问大家无志者常立志呢一个讲法又啱唔啱？究竟有决心系唔系就唔可以同一时间有多过一个目标呢？上一集都未同大家分享完咧，就够钟啦，所以今晚咧就会继续去讲下呢个话题。如果即时咧要我用正面同埋鼓励性啲嘅说话嚟引导大家去谂嘅话咧，就等我讲咗啲最行嘅讲法先，就系冇错，一定可以嘅，视乎几耐嘅啫。就算条路啊兜远咗都好，咁啊最后咧一定会去到你想要去嘅地方，达到你想要嘅结果。但系以现实层面嚟讲，又究竟系唔系呢？大家应该都听过啦，就算有几努力都好咧，成功其实咧都只不过系用到嗰70% 嘅努力嘅，仲有个30% 咧，其实咧就系视乎命运啊，命运嘅安排，命运一早咧已经为你准备好嘅机会啊！大家有冇听过呢个讲法？有阵时以为努力咧就可以达到想要嘅目标，但系现实嚟讲咧，带嚟咧好多打击，好多时咧都系未必预计到嘅，甚至乎咧可能系事与愿违啊，努力同埋收获咧唔成正比嘅。我相信大家真系人生都活咗咁多年咧，应该都试过一两次系咁噶啦。但系星期一嘅节目嚟讲咧，就唔会咁灰心嘅，因为一个礼拜新开始啊嘛，我点会带啲咁负面嘅谂法俾大家咧？阿卡我而家就会逐步同大家分析一下、拆解一下，有决心都未必达到目标嘅原因，之后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可以更加有效咁样踏上成功之路。 Okay. I'm about to have a good day.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Sun is shining down on me. Birds are singing praise. I'm about to have a good day. In every single way. The God who made the universe knows me by my name. So it's a good day. Baby, I'm aLiving in the present, I woulda, shoulda, or coulda. I remember back when I was low as a rug. Now I'm standing up, look at what my father does. Turning old things new, gray skies blue. Hear the winter saying, won't he do it? I know he's got my back. That's why I'm singing that I'm about to have a good day.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sun is shining down on me. Birds are singing praise. I'm about to have a good day in every single way. It's great. Everything I prayed for didn't come in late. I got all I need and I didn't have to wait. Ask me if you love me, you didn't hesitate. Turning all things to gray skies blue. Yeah, the church saying, won't he do it? I know he's got my back. That's why I'm singing that. It's a good day. 最实际的例子呢，最常出现的时间就是每年的12月31号又或者是1月1号的时候。因为呢，这个时候呢，通常都是大家为自己来紧的一年呢去计划目标的时间。现在已经是2024年的9月了。大家还记不记得今年你 set 给自己的目标和计划呢？大家又实践了多少，去到什么的一个进度呢？如果你直到而家咧都继续系照住自己个计划去行嘅话咧，知道自己系向紧正确嘅方向去行嘅话咧，咁就恭喜你继续努力啊吓！但系如果你系属于另外嘅一类啊吓，好有决心去做，但系又好似做极都冇乜进度啊，好似有少少迷失咁样咧，觉得自己被放弃咗、被拒绝咗，又或者暂时性失败嘅话咧，咁可能咧有两个错误嘅领域系喺你一开头嘅时候已经踩中咗。 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剛才就說有兩個錯誤的領域，大家有可能在制定目標的時候就已經踩中了，所以才會令到自己就算是有決心都未必能夠成功。究竟那兩個原因，兩個錯誤的領域是什麼呢？第一個大家聽住了，就是你未必好像想象中那麼了解自己。我們一般都會以為我們的習慣其實就代表了我們自己那個人，整個人我們習慣就是等於自己了。很多時候都會覺得我就是這樣的啦，這樣就給了這一句說話局限了自己。所以就等於經常都會聽到一些人說什麼 comfort zone 啊、舒適圈啊這樣。如果想要決心去改變一個習慣，真的就要踏出一直以來習以為常的舒適圈啊，這個時候潛意識就會跟自己打交。不由自主咁样同自己讲一啲不确定性同埋不稳定嘅理由啊，因为咧恐惧嘅来源咧，其实就系因为咧不可控同埋一啲未知数啊，呢两个忧虑咧，其实都会有机会啊威胁到自己嘅安全嘅。但系呢度讲紧嘅安全咧，唔系讲紧真系人生嘅安全，只不过系未必能够控制到某一件事同埋某一个谂法出现嘅时候嗰一种不安感同埋安全感。有时呢这个概念都好难明㗎，究竟习惯同我哋呢一个个体其实可唔可以分离嘅呢，又点样可以抽离呢，这个系其中嘅一个难题，亦都系一个思想嘅陷阱。我哋呢要成功嘅话呢，除咗有决心之外呢，亦都系要将个决心延续啊，就系、是、当咗自己系可以创造同埋打破旧有嘅习惯先。唔会呢受制于环境啊，可以自己有自己嘅諗法同埋自己可以编写属于自己嘅剧本，修改大脑嘅諗法，就好似之前呢个几集同大家讲过一啲虚假记忆咁样呢，可以修改记忆嘅嗰一个做法啦吓。而呢个呢亦都系我哋要对自己有信心嘅一个演绎嚟嘅，所以呢原来自己呢唔系好了解自己，唔知道自己嘅极限可以去到边度，唔知道自己点样去改变，呢、这个就会系有机会啊令到我哋喺制定目标嘅时候未能够好快咁样达到成功之路嘅原因啦。这个时候当然要听一些轻松一点的歌先啊。有 Bruno Mars 的这首 Uptown FunkGot Chucks on with Saint Laurent. Gotta kiss myself, I'm so pretty. I'm too hot.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an. I'm too hot. Make a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I'm too hot. Say my name, you know who I am. I'm too hot. And my band 'bout that money. Break it down.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sent you hallelujah. Girl, I sen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先同大家讲咗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係、是、你可能啊吓唔係好了解自己想走嘅方向，未判断到，未知自己想要啲乜嘢，所以就好容易就会出现呢头先第一个原因。同埋我哋一开头呢节目一开始呢我问大家嘅无志者常立志呢个情况出现啦。同一时间有好多嘢想要，亦都有好多个諗法，唔係唔可以，因为呢如果大家分配到自己嘅时间啊、能量啊、资源等等去发展去尝试嘅话，咁当然可以啦。但係如果唔得嘅，分散咗注意力之外呢，亦都削减咗本身只係投放喺同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嘅能量，咁就会有机会令到自己头头都唔到岸啊，咁决心呢就会因而容易动摇啦。如果一有沮丧啊、唔开心嘅一啲情感出现呢，又会加快咗放弃嘅速度啦，去返旧有嗰个处境，亦都係入返本身熟悉嘅 comfort zone 入面啊。咁就同时去返头先即係